第七行。 She, se, shem, sem, sam, sham, sh'u, s'u, shachal, sachal. 第八行。 Sa, sach, sov.Sum, sava, sva, savav, asu, asa, asa. 第九行。 Sas, sas, shas, samu, chasa.חשב, חסך, שמח, שלם, שלום.